full of low coco, making hoes lose clothes, hit a nothing but booty on roll, so bows when the beat is like whoa, cause I hit it like a heater for the beater when I'm feeding all dough. 我是谁吗？ 听好了，老子的名字叫做 孙悟空。 要不终于来了，又多了500岁，你等待没有白费，我强了500倍。我待在地下太久，难得能透透气，给你看个好东西，筋斗云。在你得到的记载中，我后续是零，修成正果，人物斗战胜佛，曾经还是手握金箍棒斩妖除魔。后来我来到了这里，不再为花果山，而师弟叫我泡妞，也教会我买单。我有72变，想要什么都能来，我还是喜欢桃子而不是老牛排。谁都有个英文名，叫我 Monkey King， 如果 B 代表着胜利，那叫我 Double B。请叫我美猴王，听到齐天大圣，不管谁见我都得投降。偶尔玩玩金箍棒，给猴孙耍个武功，看把故事记在心书上。老孙取名为悟空，转眼看我上天，入地引起他们呜，注意化身为战神，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只是天使玩世不恭，讨厌的是不是喜欢糊弄。要知道我早已跳出3000万，一步在无形中，欢迎来到我的地盘，包括山水帘洞。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天会崩地会裂，我要颠倒这世界，问题诸佛拦不住我，满身怒火不会灭。还剩下哪几个没葬送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斗战胜佛战斗哈，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谁还想试试看。老孙在疯癫中觉醒，这个天天都看不惯，想让我求饶一拜土地，把两个猴毛浑身是戏，天雷劈火出恶毒，我全部杀金光，服不服气，打到神仙拿我没辙，不在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看我齐天大圣归位。全不管你的辈分，头上的紧箍咒慢慢的教会我为人，叫太监都愿看我共享天梯的飞神，没见过也会听的 So call me a legend， 哎，俺老孙来一妖魔鬼怪想往哪里跑，忙着西天取经，没时间和你们下计较，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我72变说声比你换上新的花旗袍。 I go I go 能上天也能入地，天就是不愿咽下，他能战神仙，挥舞一棒一把，妖魔改一边，叫我齐天大圣，光芒闪人天堂，我就他孙子地老孙我天，生神雷鸣与我跳，出轨一将军没办，轮回一直算又算，今年3万年，我脸上没放屁，就在这天，心中觉醒的也没人能忘记，全凭着意，将热血也经不起，将破灭身主在意，放过也不对你记，强过仙女我要战。 而你的皇冠在哪里？ 方，所有烦恼都放下。你也一样会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

会这首为旅行结尾。 越过山峰。

自生长，独自流淌。你一无所有的闯

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Try， 跟着我一直走，日山再不闪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让人生握手。抬起头，走更远。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刘文玉，今年20岁了，是来自北京的一名大学生。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从小就一直开始在学钢琴，到后来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来。小的时候小学一直在学，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以学业忙，然后周末要做作业为借口，一直就没有继续下去。每一次到寒假暑假想要学的时候，也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一直都没有学下去，以至于现在每次看到弹琴特别好的人都特别羡慕。现在感觉懒得找时间，也懒得花心思去学习了，但是觉得没有坚持下去学钢琴这件事情还是对我来说特别遗憾的一件事，希望自己以后做事能够不这么半途而废。 Oh, come on, go, go, go， 让梦从容激动，不懂得看谁留着那不懂的梦，让你还在继续，我当然也不能够去放弃，因为坚持，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你。 少年那个梦想是想要超越自己，我说我的 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

条对路。为着忘了你就不要跳舞，要白夜幸福就闭着眼也够自己的表述，排队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胡闹疯狂庆祝。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是那么辛苦，陪陪的脚步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担心被驯服，过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陪陪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买车蝙蝠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Hey lonely lonely goodbye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派对 首快歌，嘻嘻呵呵找些小趣事同学，啰啰嗦嗦道理不需太多，对对错错放低顾过。 Let's celebrate，Let's celebrate，Let's celebrate， 要对得起这张飞。哇哈，这晚你不是你，做够未？想企就企起，为庆祝生意停到。

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若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 体谅。 越远，是否太晚？路已走远，我的眼眶里太满，走不回你身边。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此刻脚步会慢一些，如此坚决，你却越来越。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蓝眼睛，作词吴清风，读歌人徐然。你的眼睛，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像是会有暴风雨，或换一个夏季，也许那一天都逝去。海面闪着泪，像梦境。你的眼睛闪烁的一面海，平静的叹息，洒了一片碎玻璃，穿过一座岛屿，也许那一天都死去，海浪都沉默，累不累？做一场冒险的表演，走过千秋万岁，寂寞的云烟，下雨天没有地点可以搁浅，拍一张分别的纪念，努力远走高飞，失眠的海面，地平线，彩虹消失在一瞬间。其实从头到尾，谁又得到了水仙？其实从头到尾，走了错误的航线，让海水都抹去你我的脸。闭上眼，回到原点，一个语言，两个世界。 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也许那天都失去。海面闪着泪，像梦境。 你的眼睛闪烁

消息哗啦啦。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破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破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 See you。

长夜。